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全新的一个周五的晚上，各位周末愉快，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的数码单元，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周末又到了，我是主持人苗山。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干干巴巴的秋冬之交哈， 干干巴巴， 是的，真的是很干很干，看我的嘴都已经干成这样了。你看你呢，来上节目之前还做了一个这个润唇的工作，且还做了个指甲，非常的好哈，厉害的不行不行的。 我跟你说，为了省钱，我已经想到了很多极致的办法，比如说自己把美甲钱也省了。 我想今天他在做指甲的时候，我都想问他，就是说，哎，今天咱们聊这个智能家居产品哈，你要不要把这个做指甲这个东西啊带到咱们直播间现场呢？他说你并不行，因为它过热了。 我想 找， 主要你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有半只手没弄完。 对对对，所以呢，咱们这东西呢，可以赶上以后下次哈，你可以上美妆版是吧哈？ 哦，那要跟美妆大咖一比，我就不行了。 真的吗？ 因为我这东西不能看细节，远远看可以。近看就没有细节，就是相当于这个摄像头你放大了就没法看了。所以 人家那个是涂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紫灰色的一个亮油，您这是灰指甲吧？ 对，我 一个传染俩是吧？ 你知道外行就是对于颜色的轻重是掌握不太好的。 对，然后你这号称叫莫兰迪色灰指甲， 哇，还是你会讲，我这个颜色听上去很上档次。 来吧，那今天我们节目开始还要来先认识一下我们二位特别来宾，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加老朋友哈。先认识一下新朋友，欢迎一下来自我们的中关村在线 ZOL 的吕东兴，你欢迎东兴，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凤凰科技的女主播伊娃李艳，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娃，又来了。 对， 那今天呢，欢迎到我们的二位嘉宾在现场，要跟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干巴巴的冬天哈，这个秋冬季节该怎么样去买家电剁手指南？马上就要到这个购物节啊，双十一。 现在我们想了一切办法，让您挑选到合适的商品， 对对对， 然后提前添加到购物车里。 对对对，所以今天的话就可以来去做一下你的秋冬的家电好安排，提前入手才靠谱。 跟干燥说拜拜。 不一定是光是干燥啊，包括像什么气候的问题啦，是吧？包括可能又有一波污染要来袭啦，哈。 因为总体来说啊，这个虽然说11月份是一个购物好季节，同时它也是一个 一，对于夏天要买的商品是一个反季节，相对比较便宜的时候。 嗯， 那未来迎接新一年春天即将要购买的家电，现在也是一个预备，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购买大件的好时机。 对了，那该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呢？这个方法很简单，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呗。 好，如果您现在呢手边有手机的话，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也可以看到我们两位嘉宾的样子哦。 嗯， 同时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如果您现在在微博上或者一直播平台，也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 嗯，说的有点快是吧，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会更快的进行节目， 我还可以更快， 我看就梦游这个必要了吧，咱们慢点说会死吗？不会。 好， 哎，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呢还是应该资讯为先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来跟朋友们看看这一周以来的最新的数码科技资讯的内容。先来看看第一条，我们也要请到二位来宾跟我们一块儿聊这个问题哈。第一条内容呢其实很简单，这个事儿呢就是特别的软和，特别的软和。 多软和呢？ 就很有柔性啊。 哦， 对吧， 那这个具体新闻是什么呢？就是在10月31号前天下午，这个柔宇科技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就举行了2018年的全球新品发布会，并且正式发售具有革命性里程碑意义的全球首款可折叠柔性屏手机。 哎，对， 我就不念了 啊，因为咱来看看这发布会现场的图片， 它是什么派，我就不念了。 哎，这个其实呢，关于这个柔宇科技，大家并不熟悉，说实话， 不是很熟。 那其实这个东西对于柔性屏手机来讲，我们其实之前见到过，包括两边柔性的哈、底面柔性的，歪把子的、翻过去掉过来的都有啊。那关于这个柔性屏的手机，能不能帮我们去畅想一下未来能够有怎样的一些可能性呢？能不能帮我们想想看，二位嘉宾能不能有话要说？来，谁先来？都行。来， 我作为一个纯粹的是一个粉丝啊，在这上我谈不上专业。 嗯， 我觉得可能柔性屏未来可能在这种个人穿戴设备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广泛的一个应用。 来，我们离话筒再得近一些哈。哎，对对对，可能得要稍微正对一些。对，因为呢其实柔性屏在智能穿戴方面，你认为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考量的。 对对对。 那么李燕呢？ 我觉得很好，柔性穿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用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手表，比如说像 Apple Watch 也好，或者像其他的一些智能手表也好，目前它只能是一个正方形的或者长方形的， 对对对， 它并不能说做成一个更加曲线的或者更加贴合我们肌肤的这个造型。那柔性屏的这个技术存在，确实可以在形态上让我们觉得未来的生活产品可能会更酷炫一点。那除此之外，其实在手机平板上面都可以带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展现，比如说它这次发布的这个柔性，让大家最起码乍一看是说非常炫非常科技范儿。 对对对。 然后呢又可以进行比如说折叠，对吧，因为它够软所以可以折叠。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未来的手机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这么大的手机，那整个如果把它折叠开，如果这个柔性屏做得足够薄，那也就 一平米，你看， 对，所以我随身携带这个1平米的这个东西出来， 我的天 哪，酷的， 以后就出门就带一魔毯，感觉像是。 对 吧， 差不多。 这个现在有康宁玻璃，但是康宁玻璃没法折呀， 没法折，它还是为了要有一个这个防护性的考虑吧。 所以说应该是一块一块的去折 但一块一块 碎了， 它没有办法说中间那个缝隙， 它 能不能做到完美的过渡？ 对呀、这都是问题，对吧？所以说，可能未来变成一个带一个千层饼出门，对不对？对不对？来看看这发布会现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特性哈，包括它给到了我们一些新的可能性，包括像是手机，包括折叠平板都会有可能会出现。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外行啊，这个柔性屏的概念最开始我想象可以应用到是在电视上，对不对？ 电视上， 对吧？因为最开始出现曲面屏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从电视开始的。它其实已经不是直线，开始有曲面，所以它对我来说是一种柔性嘛。 对。那当然除了这个电视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场景你愿意使用柔性屏呢？ 我想想啊，音响啊， 音响需要屏幕吗？ 就是半圆的挺好的。哦，有屏幕的东西 啊。对呀， 有屏幕的有屏幕的东西除了手机还有电视还有什么呢？ 可能用处不太多，是不是？ 没有什么其他地方更多用。 另外还有它会受到这个屏幕尺寸的一些限制。 对， 所以柔性屏的各个可能性，我觉得可能会融入到智能的家居，或刚刚包括东兴也说穿戴衣服里头去，可能会植入一些东西。 哦，尤其是就是手腕，哎，这是穿戴， 对对对 对，有这个身体曲线的，它有跟着身体有一个弧度， 没错， 而且也不会我不小心给人做坏了什么的。 对， 我以前在节目里说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蓝牙键盘，特别的美，而且那个香港男生还是对这种数码产品很感兴趣，然后说你看展示他的那个数码产品，然后把我们都叫到他们家，说你看我新买了一个蓝牙键盘，非常美，从美国带回来的。然后一拿出来一看，嗯，怎么变弯了？是这样的型儿。他说，哎，这是怎么回事？我就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哦，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是不是热胀冷缩啊？来了北方不太适合。但其实是因为进他们家的时候， 你一屁股给坐了， 我先给坐了。然后我进来的第一刹那，先坐在那儿就把那坐弯了。然后呢，他在那准备什么给大家找茶水什么的。等我起来之后，他再说，哎，大家来看，那个时候我已经坐完了。 所以这期节目他应该没有听到吧？ 没有，哦，我希望他没有。 那个多少钱贵不？你得照价赔偿啊。 所以你现在一说曲面柔性这两个字，我想到的都是干的坏事， 心里犯怵，是不是感觉啊？来吧，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一条内容哈。关于这样的一个柔性屏，关注过之后，还要看看这个正反双面怎么回事。 嗯， 正反双屏这个事儿值得一提。让我想起了《新气天下》2018这种玩意儿。 哎呦，这个十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很多事儿哈， 太多事情了。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柔性屏的手机，就是在10月31号发布的。那现在正反双屏的这条消息，同样是发生在10月31号，努比亚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发布会。这个会上呢，正式带来了旗下新款旗舰 Nubia X。 这款新机呢，在发布前便受到很多用户的关注，它的双屏全面屏设计方案引发了很多猜测。在现场呢，很多人就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揭秘一下到底他们这个双屏全面屏设计是怎样的呢。 嗯，来看一下图片哈，这个双屏美学所谓的。那么这回他们叫做 Nubia X 的双屏幕的手机发布现场，伊娃在吗？ 啊，我没有在现场，但是我有体验他们这款产品。 哦，来说说看，当时你的体验如何，好不好啊？ 首先就是它这个双屏手机的概念其实并不新鲜，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过相关的厂商已经提供了一些产品，比如说像魅族的，对吧？魅族它是一个小的副屏，那像你说的 W2018， 对对 对，它也是非常小。它主要还是说这次给我们的一个震撼是它在副屏上面把它的尺寸做大了。 嗯， 那么这个尺寸大了之后，它也就是说可承载的内容就会比较多，比如说它不仅是显示时间，显示一些日常信息、来电提醒，它还可以给我们显示是和主屏一样的所有的你的界面、所有的 APP， 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缩小了的副屏操作界面。 嗯， 对。那这个情况下就带给我们更多的可玩性，比如说你除了正面我们可以进行各种 APP 的操作，那你反面也一样，只不过是你甚至可以说我拥有两款手机， 嗯， 一个正一个反，一个大小尺寸不一样。 它那个系统是两套吗？ 不，它其实是同一个系统。我给大家早知道我可以带过来啊。 对呀， 啊，它是这样的。它的 可以理解为双系统，一个 Windows， 一个这个 macOS。 它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你在正屏，我在看小航的照片 啊， 那我接下来我把它反过来，反副屏显示的依然是这张照片。它是可以同步进行 来展示的。有啥意义呢？这样的， 哎，你问到一个好办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第一个意义，它主要还是为了一个全面屏的解决方案。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手机厂商就跟这块屏干上了 ， 就非要说把这个下巴干掉，额头干掉。然后之前小米 Mix 把这个摄像头放到右下角，大家一顿也吐槽，说我拍照的时候只能拍到鼻孔。 嗯， 那其实只不过是大家提供了不同的全面屏的解决方式。 对， 那努比亚这个的解决方式就是说我把前面摄像头完全干掉。 嗯， 那我就必须要给大家呈现一个，我要自拍怎么办呢？哎，反过来，所以它的副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大家在拍照的时候，正常我们是这样拍照，在主屏来进行拍照。它这个时候你在点击自拍的时候，它会提示你翻转镜头。 嗯， 所以你再转过来，它是用副屏来拍照，让你实时预览的。 所以它是用主镜头去拍自拍，效果会更好，对吗？ 对， 还省镜头， 还省镜头，还节省了一个镜头，然后也让大家说哇，这个后置摄像头的拍照质量毕竟还是比前置要相对好一些。 那是必然。 对，所以相当于一个是我们副屏显示让全面屏变得更全面了。 嗯， 另外一个就是自拍我又能保留住，但像你说的有没有用？这个我觉得， 而且哇，我还在很担心。但它这个副屏的背面这个屏也是能够触控的吗？ 对，它不仅是能够触控，它其实是跟前面的屏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它只是小了一些。 嗯，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翻过来自拍的时候，那个主屏幕现在显示的也是跟副屏一样吗？ 哎，这个时候就大家非常好玩，就是因为如果是双屏显示，大家会有一个疑问，那会不会误触？ 对吧？比如说它不是，我们给大家首先梳理一个概念，双屏显示不是同时显示， 对， 主屏和副屏不是同时亮起的，当你正过来的时候是主屏亮起，反过来的时候主屏就暗掉了。 哦，那太好了， 这个时候就不能操作了。 太好了，你知道我担心什么？我怕我自拍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得见。你想那边如果还亮着的话， 对，不会不会，对，所以它就是副屏亮的时候主屏亮的。它还有一个挺智能化的一个功能吧，是这样的，在比如说我们的解锁键，当你正屏主屏朝上，你按解锁键是主屏亮，当你反过来副屏朝上，你按解锁键是副屏亮。 嗯， 所以它是根据这个重量，你谁在正面，相当于谁是亮起的那一块，就不会大家说，哎，我不小心在操作正屏的时候，不小心后指会操作副屏，这个是不太存在的。 有点意思啊， 哦，有点意思，有 想法还是挺有创新的。 其实还挺好玩的，就是它比较适合，比如说我们刚一拿到手，体验起来会觉得哎很有意思，但你体验之后，你就细想下来， 就也就玩一会儿， 也就玩一会儿， 对吧？ 对，就玩一会儿。 那我还会担心它这个电量的问题，那俩屏幕这个翻来覆去的， 肯定是对功耗有 一定会有影响，续航会有影响的。 而且因为他想要把这个已经是双屏了，他又想做薄， 对啊， 所以它电池容量不会特别高。我印象中电池容量应该是3000多还是 3000多呀？我看看 有 没有参数， 我看有没有提到它的。 我现在这边还没有看到有参数，嗯。 所以它的续航，因为我们拿到的时间比较短，没有测它的实际续航能力，但我觉得这个副屏肯定是会影响功耗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嗯， 对。 哦，我们看看内存啊，它现在最高支持的是8G 运行内存，然后128， 然后它在副屏上面呢，也是会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它主要强调的护眼嘛，它在发布会的时候，包括卖点的时候，主打的也是护眼双屏，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平常手机带壳吗？ 哦，对啊， 对啊，这个 哦是个问题哦，从此真的不能有壳了， 真的不能带壳了。 那如果带那种透明壳， 也会影响效果，而且没有触感了。 但是你看，这就存在一个悖论。我们为了保护手机壳，你想要带屏、带壳，然后为了能够带壳之后还能显示，即便那个壳可以支持触控，那你这个视觉上的 会必定会受影响， 必定会受影响， 对。所以就成了一个不可扭转的问题。 那 所以 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的指纹呢，或者说是它的解锁方式是 什么？那就面部解锁。 它的解锁方式是面部解锁，然 后 后 面 但是摄像头在后面， 你要转过来解锁是吗？ 哎，我想一下啊， 它没有指纹。 哎，我突然应该是屏下指纹，应该是 屏 下指纹，对， 屏下指纹的解决方案。 对， 但它其实是。 它是3800毫安时的电池，3800毫安时的电池其实本身如果是对一个单独的手机来讲 还 可以，还对，但是你如果是双屏的话，增加了功耗，所以就真的是需要再 努把力了。 对，努把力， 真的是，所以说努比亚啊，努力吧，这是，也算是一个 新的尝试吧， 尝试算是噱头吗？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会是一种创新的新方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最近这个手机啊，什么样都有，太多了，元素很多，所以可能性也会越来越 挑花眼。 没关系，反正未来还是等我们慢慢去探索跟发现吧。 哎，我刚才忘了问，这个是双面玻璃吗？ 它双面都平了，肯定是玻璃。 对，双面玻璃。 所以就是一旦一碎了，两边又不能带壳，真的危险。 双屏全碎是吗？ 对，这个碎的可能性很大， 是吧？ 又不能带壳。 对吧？ 对， 所以碎屏险又应运而生。 但是你说产品的话，你肯定在设计之处也是必然是有所取舍的。 对对对， 它只是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因为你看，像我们目前10月份发的这几款手机，提供的解决方案实在是太多了。有把摄像头藏起来的，有把摄像头放在下面的，现在直接把摄像头干掉了。前面，我反正是觉得大家有点过度关注于正面的。你说消费者们对于这个。主屏多一厘米的额头，少一厘米的下巴，真的有那么关心吗？ 我同意你的说法， 大家 真的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不比不知道，我要是没见过全是全面屏也就罢了，见过之后就真的很难改回去，说我再选一个戴个刘海或戴个额头的， 就回不去了， 是不 是？ 来吧，那我们就继续来看看另外的神奇的内容。刚刚我们看过了有这个柔性屏啊，有正反双屏幕之后，我们还不得不看一看这种滑动的代价， 而且还叫智慧滑屏。 对，智慧滑屏，这是也依然在10月31号那一天。 哎呦，这个华为最近挺忙啊。 啊，这是荣耀了啊。 哎呀，还算一大集团吧。 嗯， 好，咱们了解一下，同样是发生在10月最后一天，荣耀在北京也是召开发布会，正式发布荣耀 Magic 2。 嗯， 该机呢采用了滑盖屏。 设计，搭载了麒麟980处理器，并加入了智商超4000的可进化智慧生命体悠悠。 嗯， 是叫悠悠吧？ 悠悠，对， 提供了更强大的人工智能表现。说实话，每天出这么多新机，他们的人工智能小名都记不全。 小爱同学，悠悠什么 ？Siri， 小布， 小度， 小布在华硕的手机里就叫小布吗？ 华硕的还有手机吗？现在真凤还在出吗？请问？ 哎，你看你是不是晕了？小布是机器人吗？ 对对对啊，对，太多这种东西了， 记不住 啊。来，我们看看发布会现场的情况吧。首先给到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不是 P 系列吗？ 对，自从 P 系列开始，它整个的设计语言基本都长得越来越像了。 对，但是其实他们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技术条件去丰富自己的产品线，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当然，而且也会把口碑比较好的这种设计能够延续下去，也省了很多开模的钱和设计费，是吧？对，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荣耀的 Magic 2来讲，跟它之前的 Magic 第一代产品有什么样的大的区别呢？来， 这个我要先说一下。说到这个，就是所有的手机产品来讲，我其实对 Magic 印象特别深，因为 Magic 2016年12月发布的时候，可以算是我体验过的第一款人工智能的手机。它当时主打的是智能卖点。我们回到当年来看，当年大家在拼什么？拼摄像头，拼硬件配置，拼处理器。大家所有的卖点来讲，都集中于硬件参数。这个时候，荣耀把 Magic 带出来，说我们是一款人工智能手机，然后采用的是8曲面，然后也是第一次用了双摄这个概念，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亮点。那其实我们如果说再往后看，其实整个2017年很多手机厂商都在复制他们的单独的卖点。当时 Magic 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智能化的体验，但是它不够智能。比如说它智能在哪儿，比如说咱俩，我跟小豪说咱俩去看电影吧，它就会自动跟你弹出附近的电影院让你选择。那现在的话， 没付款吧？ 没付款，没付款，没付款。对，那其实2年之后，它再推出 Magic 2，它最大的特点一个是滑盖，对吧？大家都看到滑屏，它叫智慧滑屏，给它取得很洋气的名字。对，大家可以通过屏幕来看，它其实解决方案也是为了全面屏，采用了说把摄像头隐藏起来的这个办法，而且它搭载的是一个6摄，也就是说前置3个摄像头，后置再有3个摄像头。这也是 有点吓人哈， 有点吓人。就是你看手机厂商很不容易啊，先跟全面屏干，干完之后再跟摄像头干，然后但是这款手机，但是这款手机最好的或者说最大的亮点，我在发布会现场。发布会现场，荣耀总裁的赵明用了将近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在讲悠悠。 悠悠啊，这人工智能助理， 它的人工智能助理的系统，它这次还是强调说我们这款是人工智能手机，那跟其他的还是有不同的，就是说相当于我们这个手机更智能，怎么怎么样。所以如果说你说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改变，最大的改变首先是外观设计上。有了这个滑盖屏， 对， 然后有了6摄，然后整个的可能正全面屏更全面了，这是在外观设计上。然后最大的不同其实是在智能系统的优化， 它这个 Magic UI 哈， 对，所以还是悠悠这个给它了一个名字，它是说它的智商已经超过4000，可以达到人类的智商， 哇，我感觉我可以被替代。 那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哦天哪， 就是他这个智商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还是蛮多的。在现场的话，我给大家复述一下，在现场我看到的一些展示。就比如说珊珊想买东西，然后想他珊珊看到了同事有一个包想买。我们正常应该是先拍照，打开淘宝扫一扫，然后来进行识别，然后再找最低价。 对， 那他就是你直接去拍照，他就会自动给你推送最低价是哪里，然后哪里的购买链接，他就直接给你弄好。然后还有一个珊珊肯定会特别喜欢， 优惠券。 肤质 哦，测肤质， 就是， 我不敢测， 你怕爆表是吧？肤质太好了， 不敢测。 它就是可以测你的女生的皮肤，然后给你提供一些护肤建议，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你的皮肤的，比如说纹理啊、干燥度啊这些很多的细节可以给你。 然后不会再推送一些适合解决这些皮肤问题的化妆品。 会吧，应该现在还不会，但我想以后 早晚的事， 早晚 这个对于化妆品厂商来说这都是广告位， 必须的 呀， 这么好的商业模式， 我就说呢，对， 有时候我不愿意接受真实的我，所以不想分析。 所以我们要很郑重跟朋友们来说啊，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是在自带美颜的啊，我们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们是自带美颜的效果。 其实也没有美，只是我们光好。 其实我这么胖，对你们看不到而已，做成这样了，对，对。 我不想说话。 苗山其实他的脸能够到我这边来，应该是。 对，自动缩了。 我们这人工智能镜头啊， 对， 了不得了，真是 了不得了不得。 来继续看看一些图片吧，因为其实图片有些真机拍摄的图片哈，看上去还是挺惊艳的，但是感觉这个上下左右这个边稍微宽了点。对。 我再补充一个好玩的，因为这个是我目前接触的来讲还是比较好玩的一款机子。 好。 它是滑盖，然后我们知道其实上下滑盖联想也出了，然后小米 Mix 3也出了， 对对对， 它有什么区别呢？那这次荣耀就给他说我们是智慧滑盖，什么意思？我在滑出来的时候，它有几个功能你可以自定义，比如说你下滑直接进入解锁，你就不用再点亮电源键，再提示你下滑再解锁，而是你直接啪一滑就能解锁。除此之外，你啪一滑也可以设置成自拍，因为它把摄像头给藏起来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朋友自拍，那就可能会觉得说我每次还要点进去怎么样，不用，你这次直接可以设置为你在锁屏状态下直接下滑，解锁同时顺路进入自拍状态。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再进入到后置拍摄，点回去再回来就是后置拍摄，然后下滑就是前置拍摄，对，然后你还可以自定义为比如说下滑接打电话，然后下滑干嘛干嘛，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功能， 自定义的功能， 对对，还蛮好的， 这个还不错的。当然在发布会最后他们还发布了一款无线耳机和一款手表哈， 对， 来看图片吧，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耳机呢就长得还真挺像 AirPod 啊，尤其它的这个外观造型跟它这个小充电盒都非常像， 白色的这个更像， 对对，来大家来看一下， 会丢 就是太小会找不到，但它的价格并没有很便宜，说实话啊，也要接近1000块钱了。另外手表的话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对于智能穿戴产品来讲我们现在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你真的会戴一块手表睡觉吗？我觉得不太可能，是吧？一会儿关于这种智能穿戴啊家居的问题我们由东兴来去说啊。对，那关于这个手表的情况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一看，反而它却比刚刚那个耳机可能起价更便宜一点，这个是啊，我觉得是喜出望外的一件事情。 哎，挺好看的哦。 嗯， 性价比挺高的， 性价比算是比较高哈。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来，怎么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方法很简单， 您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同时呢您在微博上或者一直播平台也可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 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的样子哈，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时的话呢，我们还能够通过视频直播跟朋友们进行更加直观的交流，因为一会儿还会有这个现场的小实验哈。 对， 实验的内容呢会非常的爆棚啊。这个我们在直播间内会进行一个智能的插座的小实验。 哦，其实今天关注到更多的是我们的家居生活了， 没错。 所以呢，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有什么问题就放马问过来。我们今天有很多信息量啊，所以在稍后一段下三个时段都会挨个和大家分享一下。 没错，一会儿还会有来自于国民滑盖手机联想的最新消息，一会儿跟您慢慢分享。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how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各位周末愉快。 大家好，我是苗山。 各位好，我是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邀请到二位来宾，来自于中关村在线的一位大咖，以及来自于凤凰科技的一位大咖，两位大咖在现场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秋冬季节以来的一个家电剁手的小秘诀哈。 哎，小秘诀还是剁手，反正最热适合这个时节入手的一些，无论是家电还是数码产品。 对了，那么在我们的主题之前，还是应该跟朋友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周以来的这个数码资讯内容啊。先来看一看我们的今天的这样一条资讯，来自于联想。这是这个终于不是在10月31号了，是在昨天11月1号的一条消息， 更新啊。 对，这是联想在北京的全球总部园区，应该是这个所有的手机品牌首次在他们这个园区里边举办的最大型的发布会。 现在随着各个国产的手机品牌越来越洋气的在全世界各地开发布会的时候，联想选择非常低调的 在 自己的， 对不对？ 还非常省钱啊！ 我们有大礼堂，对吧？我们有这个大场地，我们自己开发布会，开心的不得了啊！没有地儿。 那就说明其实人家对于自己企业文化的一种弘扬，让大家感受一下。 哎，这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是 吧？ 啊，对。那当然了，我们的二位嘉宾来先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哎。 Hello， 大家好。 另外也欢迎一下伊娃。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娃。 这个我们二位啊，继续跟朋友们聊。关于这样的一次联想，这次发布的是 Z5 Pro 啊。这个其实联想今年发的这个产品真的不少， 挺多了，啊、尤其在请朱一龙代言之后， 这个啊是 吧？确实带动了很多销量， 各种爆棚啊。 对， 那粉丝就跟那个就是洪水一样， 谁管性能啊？是不是粉丝们 性能还是得要的啊？而且关于这样的一个 很多粉丝们 那个价格呀，也必须得要要。对 不过联想今年以来发的几款产品都总体来说比较亲民，是吧？ 人家叫做国民手机嘛。 对， 国民 优品， 而且今年以来都是 Z 系列哦。 哎，良心优品，对，终于背对人家这个口号，真不容易。 好，你就了解一下，昨天哈，联想在北京这个园区开的新品发布会，然后正式发布了 Z5 Pro。这个机屏占高达95.06%， 屏占比95.06% 特别高，这个售价真的是相当的可人呐、啊， 对对对， 是1998起。 哎，对，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它所谓叫划时代的旗舰，怎么叫划时代？不对，应该就是滑动的滑啊，这个时代。但是其实事实上它这个字儿是滑啊，那也依然是一个滑盖屏幕啊，所以叫国民滑盖嘛，我们的主题，对不对？那所以说说看，这样的一个联想的 ZU Pro 给到了一种我们什么样的体验吧，好不好？这个机器我相信伊爸应该也是到手。 对对，这个机器我们也有体验过，然后因为其实它是联想发出来的，我之前还是有点意外的、因为联想感觉其实整个的在行业中的这个实力或者说态势也好，可能还算是不太说太能赶上潮流或者怎样、但是今年大家会发现它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以前没那么猛。 对，一个是产品的发布频率来讲，刚刚小航也说就是 今年发布会 贼多、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找大牌代言，然后再加上说这一次其实滑盖这个就是滑盖屏算是跟上了这一波的大潮流。 对对对， 因为目前来讲做滑盖的也没有几家，所以相当于在噱头上在卖点上其实是抢在前列的、那也就意味着其实背后是联想整个品牌对于手机业务的一个看重，然后呢又希望通过手机业务再来去抢市场。大家如果观看昨天的发布会的话，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好玩的点，就是联想一直在硬刚小米我们说抢流量也好或者说怎样也好，然后一开场的话，常常因为我没有去现场，我有关注一些直播， 对，我在现场， 对，然后开始对吧，各种怼小米啊，怼天怼地怼小米，就是他们其实他们现在的产品策略从国民售价上来说其实有一点点走向当时小米的路子，就是我拼命的压售价。 对 对，那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作为一个滑盖手机，它的相关配置其实还算是不错，那它的售价呢只是1998起，那这个售价当时一发布的时候现场还是哇声一片的。 他当特别逗，就是常常一开始先公布了一个2398 啊， 大家伙说假的，然后夸来了个叉，把那个就打掉，然后变成1998，所有人都惊呆了，就是。 对，但是它确实因为要做到售价，它就也会要降低别的配置，比如它处理器是710 AIE， 然后但是你看其他的可能是845或者其实是80，对，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它既然把售价打到这么低，那就必须要把配置上或者相对来讲相比其他要降一降。但它的滑盖做的其实也还不错，但是手机稍微偏厚了一点。相比于目前其他几款滑盖手机，它的是目前讲应该是最厚的，所以重量上面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太重了的感觉。 但是人家价格便宜， 价格便宜，所以、 要什么自行车啊？ 对对对，就是打小米嘛。 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喜欢那种有手感和质感的手机， 是是是， 对，握持感也不一定。 因为联想的用户应该还是男性朋友偏多，男性可能对重量没有像女性那么敏感。然后我再引申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朱一龙是谁了。 怎么会不知道、 年轻的应该都知道、 这话咱们要是说出去的话，我可能觉得人家的粉丝可能会攻击我们吧、 可能会对，我、 终于红了，你来攻击我们吧。 对对，欢迎大家来我的微博骂我， 来攻击我们吧。 你的微博叫什么来着？ 我的微博叫伊娃的科技生活。谢谢小航、 哎、 来攻击我们吧。 吓死我了。 就是说联想这一次非常，一个是在价格上接地气、另外一个是在定位上靠近年轻人。对，所以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品牌效应也好，偶像效应也好，还是售价效应也好、能拉来多少粉丝，其实我觉得小米可能现在还没有把它看在眼里、但还是要防范一下。 必须的，大家可以看看这回他们其实也不是没有亮点的哈。 对， 它的这个滑盖屏幕呢也真的还是做下了比较神奇的屏下指纹、对于这个价格能够做进屏下指纹还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对， 前两天发布那几款手机都是拥有屏下指纹和背后指纹的时候，他们会在价格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对对对， 至少差1000块好像。 对，是啊，所以说你看它还具备一个最薄的屏下指纹模组，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值得夸赞的。 但是好用吗？ 有实力， 有这个功能，但是它的真的敏感吗？ 它起码解锁比在后边的使用方法可能简单一点点。 其实还好，因为你看资料上显示他们用的是第五代的光电屏幕指纹。 对对对， 所以在可能成熟度上来讲基本上也还算是比较不错了。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的话，它虽然说在处理器方面是骁龙710的这个 AIE 哈 Turbo、但是它会 非常良心的使用了两颗索尼的这个，一个是 Marshall 519跟576两颗主摄， 嗯 嗯, 嗯， 这两颗索尼主摄还是非常的算是有分量的， 嗯， 所以给到我们的拍照的效果，应该来讲，对于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值得夸奖 啊，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我们也拿它去拍摄了一些样张， 嗯， 然后样张显示的话，其实在尤其是日光样张，就是白天拍照的时候，光影条件好的话，确实还是不错。它主打的也是还原，就接近我们肉眼的还原，不像其他手机会加一些各种各样的滤镜啊， 浓墨重彩， 对，浓墨重彩，它是比较偏真实。 嗯， 然后在暗光拍摄的时候，你想1000多的手机是吧？我真的觉得这个质量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嗯， 但是可能在就是整体日战样张的暗光部分，可能会有一点点还需要再提升的部分。 哎，对对对， 嗯， 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它在音频方面，这一点是我觉得特别值得去说的。 好多人说艾娃加油，还有说。哎呦，真没想到啊！你说不认识朱一龙，还有人说你加油呢。 没关系，有人认识 Ava 就行了，对不 对？ 对， 说头， 我认识朱一龙，我认识朱一龙，朱一龙好帅的。快来跟我做朋友吧！ 哎，真是好哈。来，跟说一下音频的情况，因为他们这是采用的是杜比全景声的支持， 哦，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手机来讲，它那个全景声的体验应该还是不错。 哎，我觉得 它片可以， 定位还清楚哈。 它的价格。 通常选择千元机的人， 嗯， 可能是入门级比较多，或者毕业比较年轻一点的 学生党，嗯， 学生党那对于听歌这个要求还是有的，所以他把这个重点放在了这个音质方面，我觉得是很符合他的定位的，嗯， 对。但是 I'm sorry， 他取消了3.5接口， 哦， 他还是用了这个，因为他毕竟是滑动屏幕嘛，他没有地方那个厚度去放3.5接口那个位置了， 哦，对，因为他圆的嘛就厚， 因此他就又发了一个蓝牙耳机，嗯去进行搭配，是不是很聪明， 啊，就顺便又卖出去一个多的配件， 对，挺有意思的哈。对， 耳机也不便宜吧， 耳机的话 不便 宜，要298呢， 哦，嗯，这个比刚才那个 是多少钱，荣耀那个是多少钱， 999 啊， 但那个偏贵，因为荣耀那个有鼓声，什么鼓声纹，对，就是骨传导的那种，嗯， 这个它不太一样啊，我们来看看它这次联想给到我们的，包括它这个 ZUI 它一直是进行了一种坚守不卡顿，那其实已经到5.0版本了，我们希望它能够继续坚守下去啊，使用一定要超过26个月，我们期待它下一次的更新吧。啊，对，26个月的话，26个月的基本上，就是， 2年零2个月， 嗯。不短了， 换机周期了，算是，嗯， 真的不短了。 现在的年轻人换机很频繁的， 对对对， 可能一年就要换一部手机。对， 你看，连苹果都在倒逼着用户要买他的年年换新计划， 对对， 是不是啊？ 现在逼到一定高级别，把人都逼走了。 我逼到了12000的话，我可能就不太会再去选择他这个。 现在苹果手机都是奢侈品了，我是买不起，打扰了。 啊，我们都是换不起。你看， 来骂我们吧，来骂我们吧。 你展示一下你的手机 ，please。 我还是7呢。 对 ，iPhone 7的时代。 我就 enough for me， 对， 就够了。我随时可以转场安卓，真的。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未来我看看啊，咱们这么多的产品，你心中有没有一个你认为最棒的安卓机皇，对吧？那可以说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推荐也好，包括指点也好，能不能够选择出来一款更加适合你生活跟工作使用的安卓机型， 嗯， 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这个路啊，虽然说远，但起码会好走一些。嗯，也在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二位的嘉宾帮我们评价了这么多手机。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要来开始今天我们的重点了，雾霾、静电、干燥、过敏，秋冬家里你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少不了，怎么该处理他们呢？我觉得咱们应该稍微的休息一下哈， 对， 放一个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那么继续来看看关于刚刚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个秋冬季节哈， 嗯， 家电剁手指南。其实我人生当中第一台净化器就是在那一年雾霾特别重的一个秋冬之交买的。 你现在还用着呢吗？ 还在用着呢。 说实话，我买的现在好一两年都没怎么用。 我滤芯都换了两套了。 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在那个雾霾重的那一年。 对，这两年其实真的不怎么用了。 都是人生第一台，这两年就天气好了，然后可能很多人都开始放弃了。 对，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它很多的净化器产品哈，有很多的附属功能，包括像是加湿啊，啊，有些什么除菌啦，什么银离子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听上去很玄。那靠不靠谱，有没有意义？我们一会儿来去跟大家伙儿去捋一捋啊。啊，一会儿的话，我们还会由这个伊娃带给我们相关的这个小实验的部分啊，一个智能插座，还有一些小的智能小东东啊。给我来去展示一下。当然了，我们今天呢还想让这个中关村在线我们的这个东兴啊，东兴兄先帮我们去做一个小的这个摘要好不好。为什么我们要去面对这些个家电产品要好好的做一些评测跟做一些个选择，这是为什么？那我们该如何进行？有没有什么误区？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播了40多分钟手机了，其实大家能感觉到手机的产品虽然说品牌感觉有很多，然后但是其实型号就是那几个嘛，然后大家我觉得每个月发的新机可能伸着手都能数过来，但是家电其实如果 数不过来，现在数不过来，数不过来 各种品类，然后大家可能就是除了几个特别网红的那几个东西之外，比如说戴森刚出的那个卷发棒，对，大家可能都熟悉之外，可能很多包括空气净化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包括加湿器啊之类的东西，甚至扫地机器人，可能大家就是真的是没有了解的像手机那么透彻，所以说这时候就是说可能需要就是在用户一方面关注参数，而且有很大可能用户可能根本就不懂这个参数的含义是什么 啊。对，这倒是真的。 对对对，这时候就需要去评测呀，然后 去解读。 对对对，去帮大家去做一些解读。 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听听看女生啊，二位女生在场是不是啊？这种 我算半个吧。 那半个是 我也算半个，大家总 不是你是一个，我真的只能算半个。 你是从体重来看的吗？连说你说你轻呢， 人贵有自知之明，你知道吗？ 我觉得媒体工作者女性都是半个汉子。 对的， 辛苦了女性们啊。那个先说说看，女生们最害怕什么？在家里 干燥， 秋冬季节干燥是吧？ 真的是 干燥。 干燥， 空气污染。 对， 哪儿人先说一下自己 啊？我山东人， 对吧？ 哇，哦，那我们都是北方人。 北方， 我是北京 老乡。 来，就是像祝你们这个老乡会幸福哈。 但是我觉得咱们北京的空气啊，很难说你是干还是湿， 为什么 有时候有点混合。 嗯，但是山东话起码要是说在挨着海的地方还没那么干， 山东 很热。 其实我还挺有发言权的。 你是青岛的？ 我是烟台。 烟台， 烟台， 哇，你怎么没有带点鱼片来？ 是吗？ 你们俩要先聊一会儿。 啊，导播老师也是烟台人哈，哎，太好了，真 好巧好巧， 真是，今天我们是老乡会，特别好哈。那我们俩也变烟台人吧，哎，我们也是烟台人， 特别好了。 烟台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打个道，送个小礼物好不好啊？ 走起来， 小礼物走起来哈。那当然了，这个其实干燥的的确确是这个必杀技，是不是？ 可是你说干燥吧，为什么我家有的地方还是有点潮？ 洗手间。 对， 就是说明这个潮气排不掉。 对，所以就 有 的时候感觉很复杂。 买一个 Mate 20就有浴霸了， 就是它潮还没有潮到让我的皮肤感觉湿润。但是你干是深深切切感受到的。 对对对， 尤其在脸上反映出来，尤其夜里睡觉，我觉得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小的时候没觉得这么渴，现在每天觉得特别渴。有可能 是真的， 对不对？就晚上好像不起来喝口水都不正常。 对，我基本 上岁数大， 我也是每天半夜， 不好意思说， 每天半夜醒了，然后可能迷迷糊糊的，然后就拿一水喝一口， 对，一定是在手边放一瓶水。以前小的时候真的没有这样。 其实说实话， 你咽了一下口水， 我听着都渴。哎呦，好家伙！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会在家里边买很多那个吸湿盒，就是除湿盒和除湿袋，放在衣柜里、储藏间里边、抽屉里边，会发现这里边真的很潮湿，能够吸进去很多很多的潮气，还有一会儿啊，就你一个月，哎，就有一包这个湿气就满了， 对 呀，换一个。 而且我在那个衣柜里面经常会放一些，就是干燥或者是为了清香的味道的那些，你都可以看到，它明显就是缩在一起，里面的颗粒变大，它就吸了水嘛。 哦， 对吧？它以前是粉状的，后来就你一摸就像沙子一样，颗粒越大，它一定就吸了很多水进去。 哦， 所以它会不会跟空气流通性也有关系？ 对对对， 我觉得不流通， 空气它本身就是有一个湿度的嘛， 没错， 所以说 不够流通。 对对对，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刚刚谈到了几个点哈，空气的一个湿度的性、流通性，那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从加湿净化这块内容来先说起，对不对？ 对对对。 嗯，首先来看看我们一组图片吧，关于这样一个就是能够出风的东西哈， 出风的， 出风的东西，对， 电风扇， 对，这个戴森的这个网红风扇啊，这个冷暖都能行这个风扇，这个东西提供给我们的一种非常好的温床啊，特别暖和， 对对， 但是贼干。那这个东西该怎么整？当时你们怎么想到这个到底是推荐是不推荐啊？ 这个其实是推荐的，因为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我是比较怕冷的一个人，尤其现在嘛，其实北京供暖正式供暖应该是11月15号， 还差两周呢。 对，还差两周，但是晚上回家真的是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我已经把那个厚的那个睡衣已经拿出来穿上了， 冻手冻脚冻鼻子， 对， 真的是。 但是就是这个尴尬的阶段，然后要不然你就只能开空调，要不然你就要缩到被窝里去。 嗯， 但是开空调其实有一个特别尴尬的地方，就是如果说壁挂式的空调的话，一般如果直超人吹就特别干，特别难受。然后如果是你朝上吹的话，因为它热气嘛，它往上升腾，其实热气是浮在这个靠近房顶的位置的 啊，并下不来，是吧？ 对，就是头热，然后但是脚冷， 嗯， 就很。 你是竖着睡吗？ 因为它那热热气嘛会上去， 就是跟桑拿房效应一样， 就感觉很不舒服。然后所以说，如果说是就是这个阶段吧，或者说是南方没有这种集中供暖的这种朋友，就可以买一个这种东西， 嗯， 就是。大概起的适用范围在10几到20平之间， 嗯， 然后卧室范围应该是够用的了。然后它整体上是，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戴森的一个气流倍增的一个技术，然后达到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加速的，就是把空气流通加速的一个效果。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空气中的热风跟冷风会互相的混合循环， 嗯， 然后大家就会感觉比较舒服。 它同时也能够净化空气， 对对， 它有一个滤芯在那个底下那地方，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误解了 啊！ 它只是能够把这个空气中的这个风过滤一下，然后给你吹出来。但实际上，它的滤网其实是非常的薄的，然后它实际上真实的这种空气净化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 嗯，它可能要很长时间的密闭的空间才行。 对对 对， 对 吧？ 因为之前。我记得他给我一朋友，然后推荐了一台这个，因为他就是也是人生第一台净化器嘛，就是那个阶段，然后他想买回去，然后给自己家里净化一下，结果他开了一晚上，然后给我打电话，然后说，哎，那什么，我这个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就我等了一晚上了，然后它还是红的呢， 没有效果。 对，我说这个是主要是还是用来吹风的，然后如果说你要买那个这种。空气净化的话，还是要去选择正规的这种空气净化器。 就它不是一种东西， 对， 对不对？ 它只是作为一 种，主要还是让吹出来的风比较干净。 嗯， 其实它相当于一个是空调，一个是净化器。 那个什么，人戴森他不是说人家可以过滤到 PM0.1 吗？那个滤网是吧？但它是可以过滤，它可能效率稍微低一点。 对对对， 对吧？ 人家滤网可能是折叠了好多层，就滤网可以展开的嘛。 对对对对， 有的就是那种专业的，可能展开之后可能有几十米，甚至过百这种，然后它的可能就展开以后可能会很短。 嗯，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想一个纯整一个净化设备的话，你可以先把这个忽略。 对， 还是 要 专门的净化产品。 对对对，那这个 是升温。空气同时又比较清新的作用， 对，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冷暖风扇。 对对对， 它可以保证啊，它那个 PM0.1 说的是我吹出来的是0.1，但我不管现有里边的，对不 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是不是？ 机智啊， 应该这个表情。 哎，所以那这个好，我们既然说不能指着它哈， 对， 这个进行空气净化，那好，这个关于冷不冷这个事儿的话。只靠这一个就行吗？还是说怎样呢？就是我们很什么电暖气啊、小太阳啊，这都算。 对，是说戴森这个产品用上了，什么骡子马就都卸了，是不是就可以全屋就用它就够了？ 其实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当然北方 到了深冬季节，肯定用这个东西，然后小面积卧室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大点客厅肯定是不行，北方还是需要这种正规的这种集体供暖啊，或者说地暖这种东西。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是给那些可怜的南方的孩子们， 对对对， 就是临时扛一下行。 南方的孩子可能会相对来说用这个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家里特别冷的话，你还是需要去考虑那些就是高功率那，比如说小太阳啊， 对对对， 或者是电炉子那种。但是这种 通常都有暖气，现在供暖的话应该还好。 对对对，像这种暖风的话， 对对对， 要效果要差一点， 而且太贵了吧。 啊，对呀、啊， 价格 是没想到，它这价钱 价格是很不理性。 作为对价格比较敏感的这一类人群， 价格 有点贵、哦。 价格大概应该是在3900到5400、5490。 小太阳可以买好多个。 你可以想想看，3000多， 给我家里烤着了。 你可以遍布家里边各种各样的电油厅，是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我想知道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呢？ 美， 第一，然后比较。现在都强调消费升级嘛，然后很多中产可能就像大家为什么会去买那个4000多的那个3000多的那个卷发棒呢？或者会去买那3000多的吹风机呢？ 我到现在也不理解。其实 不，珊珊，我给你举个例子， 姑娘应该可以理解吧？ 比如说 我是半个， 我给你举个类似的例子，比如说你现在买粉底或者买气垫 BB， 你是会选择一个小摊小贩上不知名的牌子呢，还是选择比如说迪奥呀什么这种大牌呢？ 我会考虑牌子，但是我也要看性价比， 也要看性价比， 对。 就是买大牌子里边最便宜的。 说实话， 是一类人群，我明白了。 说实话，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大牌子首先让我放心，我不用，就是我省去了一些步骤。比如说这牌子我不认识，我可能之前还会查查这个牌子的背景啊，可能浪费那个时间。那由于它的牌子已经很知名了，所以我省去这个部分，但是我还是要比较。比如说通过我买这款口红 D 打头的这个牌子，从此我对这个牌子印象非常不好。 哦。 它不但抹上让我嘴很干，而且它还会把我嘴唇现有的水分拔干。所以这盘口红让我现在已经觉得弃之，如果不是因为什么都没带，我不会想到用它的。所以呢，就是大牌也不都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所以你的观念还就是说得要货比三家， 我要看性价比。比如刚才这个戴森这款产品，我可能就不会选的。 因为它可能真的是太贵了，是吧？ 也不是太贵了，就是我相信一个东西它的不可替代性。目前我在它身上没有找到不可替代性，因为如果是颜值的话，现在有很多空调也很美， 对对对， 同时现在的空调也加上 WiFi 一键控制功能，它可以连接在我回家之前提前开让我做预热，一进屋就是暖和的，同时呢定时这些都不用说了，无论是定频啊还是变频，由于买空调之前研究了很丰富，所以我知道现在中国国产的空调水平也很好，同时他们还拥有 PM2.5 真正净化现有空气的功能。那我为什么要选这个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戴森，你看就是很多家电品牌在发布各种新品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关注度也不是特别高，而且我觉得应该你也是除了戴森之外应该跟家电接触算不算太 多， 也不算太了解， 对对，声量上 对。 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跟我说话像跟一个男人在对话？ 对，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理智消费者，因为我觉得戴森呢是一个就是算是家电中的一个类似于苹果这种感觉。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吸尘器确实不错。 戴森其实最值得买的就是吸尘器， 就是吸尘器。 对，它的吸尘器首先小巧，像小航家有一个上代的 V6 的 M6， 是不是确实很好？它的首先 那也是 V6 旗舰款了。 对对 对， 当时也是花了血本啊，在滴血喷水的时候。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质量确实好，然后也不容易坏。 到现在使的也有3年了吧？ 对吧？用了很久，而且它确实体积又小，然后拆装也方便。 头又足够多， 对 对, 对, 对，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不用换了，因为 没有问题， 基本上都差不太多。 对， 戴森的吸尘器还是值得推荐的，吹风机也比较值得推荐。 这吹风机太 好用，吹风机，这就再说了。比如说 吹风机， 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买吹风机、买这个卷发棒，还有买包括这个，其实一方面是基于它这种功能也好，或者说品牌也好，另一方面就是就像买苹果手机一样嘛。就是有那个， 哎，你知道吗？ 那个感觉， 吹风机我特别推荐飞利浦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品牌专门是做小家电的。好，广告时间到，咱们先进一段广告，下时段接着聊。 是，我们赶紧先听一下广告吧，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

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第二个小时，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智享生活，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喽！我是常小航，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苗珊。 哎，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朋友们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秋冬的家电剁手指南的问题啊！ 哎，刚开始剁手， 哎，对，刚刚我们其实聊过 了一些，网上人就爆棚了 啊！对对对，非常欢迎一下我们的大流量明星伊娃的粉丝团，欢迎你们啊！一定要支持我们的这个伊娃同学哈，无论在哪个频道、哪个节目、哪一个这个渠道啊，都要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女主播伊娃啊。当然了，还有另外欢迎一下我们的家电达人专家，我们来自于 ZOL 中关村在线的吕东兴，欢迎中东东兴。 大家好。 哎，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是特别希望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听友们，你干嘛呢？你这 不是我在看的那个伊娃的粉丝，他们说伊娃有旺夫相。 我以为你就都趴桌上气的是怎么着？你看， 因为 不是 脸比较大吗？ 然后他们好多人在问说好马吃，我就翻上去看，我说什么好马吃，结果上面就说伊娃好美，然后底下才回好马吃就是有多美。 多美 原来好马吃问的是这个话题。 对对对。 然后我就沉浸在这里了。 你是羡慕啊、嫉妒啊，还是敢不敢恨？ 我是半个男人，我羡慕啊。 那管什么用？来吧，那继续来欢迎一下网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马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官方的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新浪微博和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 那继续聊聊看吧。刚刚我们聊过了关于这样的一个取暖器的问题，我们下面时间解决了冷，我们要解决干的事儿了，所以加湿器就会应运而来。 这冬天的几大件儿哈，干湿干燥就要去加湿器来去干，所以呢，家家户户好像都会用一些，尤其女孩的家可能更注重保湿这件事情。 那这个加湿器，首先传统加湿器长这样，对吧？ 滋气儿的这种， 超声滋气儿的，超声波这个是，咱能专业点不？ 没毛病，没毛病。确实自气儿了， 叫喷烟儿的那种。 喷烟儿好，喷烟儿好，还是你有文化， 对不对哈？哎，自气儿的这个苗山不是加湿器哈，这个加湿器这种是传统一点点的超声波加湿器，就是靠底下那个超声波震片啪啪啪狂震，把水打散了喷出来，这么简单。啊，那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不好呢？ 不好吗？ 我们现在就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没有那么好。 我用的还是这个， 都是基础， 算是基础 便宜。 因为现在其实你要看淘宝上那些做的那种奇形怪状的，做个小熊，做个小狗，然后那种最便宜的， 擦一水瓶，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基本上都是这种，像做蒸发式的。 我看淘宝上有一种卖的是也是蒸发式，但它下面是一个滤芯的那种。我知道那肯定不好，因为它肯定还不如这种台式的。冒烟的这种好呢？ 你要说那滤芯的话，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它那滤芯是用来净化水的， 净化水的。 也有可能是它那个滤芯就是一个吸水的一个装置，然后通过出风的时候，然后把、那个、 也是这个， 还 对， 好像还是后者。因为我买了两种，就是可以在车用、车载或者是我手拿着。我曾经买了一小的，一边走路一边滋着脸，就感觉很舒服。 那个手持那个东西是吧？ 但很容易坏，说实话。 对，那种的话我不太建议去买，因为那种首先是第一，它质量上肯定是不太过关的。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你要用那种的话，一定要记得加这种 纯净水 和软水、 蒸馏水。 对对对。 啊， 因为像我们正常的自来水里边的话，它的矿物质含量会比较高，然后它在这个超声波震动的时候，它打出来这个白烟，然后会产生，就是会把那些矿物质也都带出来，然后变相的来说，其实是对自己的皮肤也好啊，或者说是对自己的呼吸道来说，是另外一种空气污染。 对，你看你那买花那么多钱买那个地字头的这那的垫哈，比例啊、cc 啊什么的哈，就全被这些个小烟儿给弄坏了，对吧？ 哦，白买了。 对，白买了。所以那我们不太推荐说用这种的传统的超声波加热器，是吗？ 如果说是因为超声波加热器有一个优势，就是 便宜， 价格便宜， 真便宜。 对 啊， 如果买的话，还是建议考虑一些像飞利浦啊这种大牌一点会好，会好一点点。 嗯。那当然了，这个有没有可能能把我们这个另外的一部分加湿器的可能性告诉我们一下？比方说蒸发式的这加湿器为什么就好呢？ 蒸发式是什么样的呀？ 对，就是 不是喷烟的， 就不喷烟的， 不滋气的。 但是不滋气儿，你知道你看不出来，你就感觉它没有在工作。是吧？ 我就觉得那个冒气儿的，哇，这个好湿啊！ 对，就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种冒气儿的，然后它其实是不能到融入到空气里，真正带来这种？ 不重要，它是一种形式感，让我感觉它有在工作。 那是 因为皮肤变好了是吗？ 就感觉你家在天宫，在仙境是吗？ 对，感觉 仙儿， 感觉我花了钱，确实。有人在做事情的那种心情， 都是自己骗自己啊。 对，你刚才说这种蒸发式是看不出来冒烟的， 对 吧？ 蒸发式的其实就相当于就像我们日常嘛，就是看那个江河湖海，它都会 日常就是蒸发嘛。 对 对 对，但是你也看不见烟啊。 对 啊，就是它其实就是大笼统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原理。所以说呢，蒸发式它不会出现像这种超声波式的这种把那些矿物质东西打散了，然后喷到空气中污染空气，然后相对来说它的这种洁净程度啊也会更好一点。而且但是蒸发式的话相对来说要贵一点点，就是大家感受不到那种，比如说这种喷，就是这种超声波式的嘛，然后可能大家会觉得哎 有用 喷出来烟感觉好湿啊，然后但是这种其实蒸发式的，如果说大家买好一点蒸发式的话，然后也会感觉到那个湿气很重的。 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样一款推荐就是 巴姆达的这个 Rind 这么一个比较高端的 花盆式的东西，长得很像啊， 对对对，有点像花盆， 占地儿吗？ 设计还是挺简单， 挺好看的啊，感觉，很像陶瓷的这种东西啊，质感，对，很温润。那它怎么就能好呢？这种蒸发式产品，它为什么就能够给到我们一些比较靠谱的加湿的体验呢？ 是这样的，首先就大家是蒸。像这种加湿器的话，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蒸发量嘛。一般的情况下，正常一点的产品的话，蒸发量应该都是在250毫升一个小时以下。这款产品到600， 哇，一大瓶矿泉水。 对，也就是能达到正常就甚至千元级，包括包含千元级产品2到3倍的这么一个效率， 蒸发量效率。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买这个话，你把手放到它那个出气口的话，你能明显的感受到 下雨了。 对， 下雨了， 所以叫 rain 嘛，对吧？ 但是明显感觉到会 起雾了， 自己的皮肤会马上瞬间变得湿润。 我需要就离它凑得很近吗？ 应该是距离10公分左右就会能感觉到特别明显。 哦，那其实它更适合家用还是办公室呢？ 家用比较好吧，因为而且它的蒸发量比较大，如果你放在卧室的话，我觉得应该对改善北方的这个干燥空气环境应该还是有挺大的帮助的。 那它蒸发量那么大的话，里边那个水箱是不是也要挺大的呀？ 它水箱应该是4升吧，我记得还是6升的一个水箱。 那这晚上能扛得住一晚上这么加湿吗？ 差不多吧，应该是。应该是，而且它是最大蒸发量。就是大家在网上用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些调节嘛。 哦， 就比如说我降低里边那个风扇的一个转速啊，然后来降低它这个水的蒸发速度。 那我们想问问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想知道耗电情况怎么样。 耗电、这个耗电还好， 就一个电机而已、那关于它这个水，它你看啊，蒸发量很大，那所以它这个水往外走的很多，那里面要会不会有什么菌的这种成分呢、会不会有没有什么除菌呢、这个该怎么控制水质呢？我们用矿泉水呢，还是用自来水呢，还是用纯净水呢？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用的是超声波的话，一定建议你最好用这种纯净水。 嗯， 因为比如刚才也说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 嗯， 然后如果说你用的是这种的话，像这款产品的话，你可以直接加自来水，因为首先自来水里边它含有氯的。对，它是氯本身就是有一个杀菌的作用的、而且就像用这种东西吧，我个人是就是随用随加水，然后不用的时候然后把水倒掉，就不要让水一直放在那儿， 不存着， 对，别存水， 嗯，里边长蚊子， 对对对。 我最近其实也发现了，我会少加点水， 嗯， 因为我就怕一次用不完，然后搁在里面就是有时候一打开上面是飘着， 飘着各种绿绿的，然后可能摸那个里边那个壁会变 黏的啊， 对对对，就 是 随用随加就会， 不要存水， 对对对， 不要存水， 嗯， 然后它里边自己也有一个那叫应该是银离子的一个杀菌的这么一个过滤棒算是， 装置， 对、 啊、 对对。然后而且它像它这种产品呢，它是因为通过是吸入风嘛，然后通过风然后带动这个水分子到空气中，然后进行一个加湿，它这个风就是外面干燥的风，然后进入到它这个产品里边的时候，然后也会经过一个它的一个除菌酶的一个除霉这么一个滤网，然后也会把这空气顺便也给你净化一下。 哦，那也就挺好的啊，就是说它很像之前你买的那个拿水去做吸尘器的那个效果， 水动力，对吧？ 水动力啊，好像那个玩意儿，就是它会把空气吸入到水里边，然后再从水里边拔出去的这个空气， 对， 拿水把空气过滤了一遍， 洗一遍嘛， 对，洗一遍，然后再吹出去的话会更好一些。 对， 嗯，这个想法很好，那肯定应该价格不菲，这种东西。 价格应该是在5-6千左右。 哎呦，我这个比戴森的还狠， 我真的觉得就是会把我们这样的人挡在门外。这样，我觉得如果是1-2千，我愿意尝试。因为说实话，加湿器现在的价格区间几百块钱比较多。 对对对，几百块钱是比较多。 其实7-800已经算很贵了。一般1-200都可以搞定，但我不愿意找这么低价的，所以说 是建议还是别买。 对，但是我就说嘛，下到几十块，上就不说了，上不封顶。但是既然它能几十块起，那我一般能够愿意花500-600，其实已经算在我印象里觉得算高端产品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我刚才看到了它的蒸发效果，我决定愿意花它1000块。结果你说了个5-6千，我觉得你会把我挡在门外。 你看我们的网友这个叫 Love KOF， 他说了，我就在家里洒水，这么加湿。 我也是 自然加湿法， 我把毛巾投了，我搭椅背上晚上睡觉， 也行， 也不是不可以。 效率会不会低？ 会有效果，但是效率肯定会不如专业家电好一些。 对， 我买家电，如果说买这种贵家电，我是这么想的，其实就是因为家电相对，你可以看手机嘛，像一个苹果手机现在卖10000多，然后用3年，用2年，可能就。或者多用几年，你可能就只能换那个盆了， 对， 那种感觉。但是像这个家电的话，一用可以用很多年的。 好，这个问题我来否定你。我曾经也认为花个7-8千或10000买个手机不划算。我说一个手机嘛，干嘛要这么贵？我们家电视可能才花3500，还是个那么大个的。结果有人就反驳我说，电视你每天可能看电视看一看，确实效果好，但您的手机它要高强度的工作，每天你不离手，用的频率最高的就是它，所以它就这么不离手，然后一直在工作的状态，它轻易还不会坏，它是多么高精尖的一种技术产品。哎，我觉得对， 也是啊， 对不对？ 对吧？包括像这个，我觉得如果在家居当中哈，要砸重金的就是洁具卫浴一定要砸重金去买。 你的洗碗机什么时候淘汰的话，可以淘汰给我。 那个玩意儿我觉得且使不坏呢。就比方说你要做这个坐便器也好， 这个我不用。 这个淋浴的这个花洒啊什么的，一定要买质量相对更好的东西，因为你天天在用它， 对对对， 对，用的频率越高，你需要用越好的产品，包括你的厨卫电器什么的，有一点出毛病，你的生活就可能会受影响， 对 吧？ 对 对，那来，这是我们聊的稍微多了一点啊，关于加湿，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要跟空气有关系，很多人呢会这个说尘螨过敏。有各种各样的过敏源，花粉过敏，那这个过敏就成了现在当代城市人群当中的一个常见问题。 没错， 当然如果不过敏的话，可能会引起什么鼻炎， 等等问题。那这个东西过敏呢，我们该怎么办？你说我出门我没法办，我跟家里我还不能防范防范吗？ 因为不得不说呀，家里面就是离我们每天最亲近的就是床、被子和枕头， 嗯， 尤其是枕头和枕巾的部分，每天贴着脸的地方，所以应该是如果是有一些人有过敏源的感染的话，那这个地方是要特别要防备的部分。 嗯、对，来说说看这个关于过敏这个问题吧，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跟我们去推荐的产品？ 其实刚才聊到过敏，现在一般就是空气或者是床褥嘛， 嗯、 然后就主要是我们说在家里可能最常见的就是床褥过敏， 对， 床过敏一般就是跟螨虫， 嗯， 关系比较大。当然其实就是大家都觉得是螨虫引发的过敏，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是螨虫拉的粑粑，然后、 哦、 或者它啃食那些皮屑啊什么的，然后造成的过敏。 对，这就是我上次买那个水动力加湿净化器啊，不是、嗯、不是 吸尘器 它的那个作用、 哦、 它其实就专门可以把这个床上的那些螨虫拍打一下、 哦、 因为它那些螨虫的尸体它会停留在你的这个枕头里面啊，被褥里面，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污染。 对对 对, 对， 所以把它拍打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床和褥子被单需要在阳光底下晒晒的原因。 对对对， 晒完了之后给它打出去。 嗯, 嗯， 来，我们看看啊，这个就是尘螨。 哦，不，要一个远景好吗？不要近景。 大家看完可能晚上就不想睡觉了。 对，这个东西的的确确它是存在在我们的这种枕头啊、枕巾啊、毛巾啊、被褥啊当中的，那的确很吓人。 对， 那我们该怎么把它们除掉呢？ 其实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像这种床褥的话，就传统的方式可能就是出去晒晒被啊， 嗯， 然后拿木棒什么敲打敲打，然后拍一拍，然后除除灰，然后可能也能杀死一部分的这个螨虫。但是其实实际上就是根据相关数据来看啊，就是效果并不特别好，因为螨虫也是比较聪明的，它在那个特别热的环境下啊，它会主动钻到被子里边去 躲起来。 对，躲避那个阳光。 它也觉得暖和是吧？ 那 躲一下， 它躲起来了以后我们就晒不着它了， 对 吧？那就很难把它杀死，所以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各种各样的除螨仪。现在很 流行。有没有那种啪一喷它就没了的？ 人还要不要活呀？ 人可能也没了。 螨虫是没了，人也没了， 杀死。 这你说这日子没法过啊，真是的，我的天哪！ 我就懒到一定地步，我就好想一劳永逸的滋两下就可以解决。 哎呀，那一劳永逸是当时过瘾，呲呲呲，然后后来你得花钱去治病去。对。那所以我们要用买一些除螨仪。刚刚我们其实提到戴森，那其实戴森的这个除螨仪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对 吧？ 对对对，戴森呢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就像这款就是戴森的 Velio Matrix， 嗯， 它是一个就是纯粹的就是一个手持除螨的功能，像正常的吸尘器它不有那个长杆嘛，它是不带那长杆的，所以说而且加上它是 V6 了嘛，然后时代比较早，然后所以说它价格也比较便宜，这个就卖1500，我觉得应该大家应该还可以接受吧。 这个价格可以吧，苗山？1500总可以吧？ 可以，我一直觉得就除螨仪是很重要的。 嗯，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比方说我买这1500的这除螨仪戴森这个，然后我再去淘宝上面淘一堆那些个长杆啊套件啊，能够变 V6 的 Absolute 吗？ 可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但是 那吸力能达到那个问题吗？ 是没问题的，因为它其实后边机身虽然说颜色不一样，但是其实用的马达和吸力包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但是你把那个杆啊头啊配齐了，那架啊加起来啊 也差不多， 是吧？不如直接去买新的了。 哦， 你不如直接去买那个你的那 Absolute 那什么了。 啊，不能耍鸡贼，真是， 人家提前帮你想好了。 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 因为那个主机应该是最贵的部分嘛，但是人家说了，我们配件也依然挺贵的。 对对对 对， 它那两个吸头好像就是要1000块钱，两个地板和地毯吸头。 那还真不如再买一套 全新的。加上杆也是大几百， 嗯， 大几百了。 因为它是要通电的。那个杆是带有这个接头的， 金属接头的， 它每个这个插头、这个吸头都是有这个电源的部分，所以它是有一些科技含量在里面的。嗯， 因为包括它前面那除螨头，就是你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然后你除螨头接上之后，它那除螨头不单纯的就是一个吸头，它前面那个滚刷，它会通过电机带着 自己转， 对，它会拍打那个被褥，然后达到更深度的这么一个清洁效果。 嗯，我觉得 它可以吸地毯吗？ 换头当然可以了， 换头可以。如果说你真是不在乎的话，就是那个头也能吸。 所以其实它多加几个配件的话，可以成为一个除螨吸尘器， 就是标准吸尘器了。 其实就是如果说家里， 面积不是特别大，或者说是使用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就买一个这玩意儿，然后配一个那种长的扁扁的吸头，在家里正常吸吸地啊，吸吸地上头发什么的，就足够了。 嗯，好有经验，吸吸地，吸吸头发。 对， 是一个很居家的好男人 啊。对， 尤其是在洗手间这个边边角角啦，啊，这柜子旁边角落里面啊，都会有头发。 你们男同学也就角落，嗯，像这种家里有女性的，这个 那是 满地都是。 不，也许人家家里边养的狗狗啊，很掉毛啊什么的，都可以嘛，对不对？ 看他的表情，应该是在家替媳妇儿洗头吧。 辛苦了，所以还得买个卷发棒儿，是 吧？卷发棒算了。 您说别提这事儿，听着呢。 哎呀，真是，来继续来看看啊。 钱包有点疼。 真的是，这个网友也说能不能推荐点买得起的？这个应该还可以，1500 OK 吧？是吧？ 这1500真的是很划算。 这个真的很划算，可以买了啊， 对对对， 可以值得入手了。 因为现在无线吸尘器基本上低于1000呢，也没有什么太多好的选择。 嗯。而且它这个马达呀，这个技术啊，还是非常成熟且过关的。 对 啊， 他家就是卖马达嘛。 嗯，来，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啊，那能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把这个螨虫除干净，这是一回事儿。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过敏源，比方说是甲醛啊，有些空气的污染啊，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有呼吸道不舒服的地方。那所以说这种。我们一会儿再说净化器哈， 嗯， 我们先说一下怎么能够让我们认定家里边是安全的一个空气环境，所以这有没有什么监测设备？这个应该也有，是不是？ 认定家里是安全的话，其实， 嗯， 我个人感觉这事儿真的是不太适合。 伊娃在开始 开箱了 啊，开箱了，你这默默的， 因为这是我刚拿到的一个东西， 嗯，长得好好看啊，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空气检测 仪， 空气检测仪， 嗯， 然后可以测家里的湿度、温度、PM2.5。 那能不能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怎样？是吧？ 打开看 一下， 它是里边是充电的，应该就是。 对，是充电的，它还挺灵敏的。我在家的时候试过，比如说你用它，你像对它哈一口气， 试一下吗？ 哦，就放 在 那就行了啊。 开机中。 嗯， 对，他现在已经开机了，然后开始测试了。 你冲他哈一口气，上面写着口气不清新。 请选用高露洁是吗？ 对，然后它下面里面包括温度、湿度，然后二氧化碳，然后 PM2.5。 哦，有了。 然后，那大家看一下，现在是22.22。对，22.0， 这读数 这边应该是有新风吗？ 这个是温度还是 PM2.5 啊？ PM2.5。 哦，那我们屋还可以哦。 因为我们那边始终还开， 应该很好。 有那边有净化器， 哦、 对。 然后二氧化碳现在是1853嘛，然后， 你喝，哈口气立刻上去了是吗？ 它就会有变化，应该是它现在可能是反应会有点慢。 对， 口气清新。 可能得要持续的呼5分钟。 现在就是1855、1877。你看它就会上来1914，对，它就会 二氧化碳浓度会变化， 但是这个精确度我还没有办法做考量。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 对，仅供参考和娱乐， 供参考。 第一是这东西，因为就是专业级的测试设备特别特别贵， 特别昂贵， 就是不适合家里人去买。你买那么贵的设备，然后就为了测这玩意儿，好像大部分人会觉得不太值。 它可以成为一个产品的附加功能， 对 不对？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像这种设备的话只是提供了一个近似值吧， 嗯， 对， 然后而且是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它里边传感器啊包括第一方面是老化，第二方面可能是上面会蒙一些灰什么的，然后会越来越不准。 嗯， 它是不是可以测这个幅度，比如说我现在是多少，我开了净化器之后是多少， 对， 可能只能是说这上下幅度， 看区间， 近似值， 近似值， 对，先搁那儿吧，然后一会儿看看我们直播间会不会有更加这个 搁那儿吧 的体现啊，这东西可能就玩玩而已哈， 对， 这个东西也是今天我们的节目里边23了，哎。 但是挺美的， 22.9了， 长得真心是好看的。 因为大家说话太多了，是吗？二氧化碳也开始增加了， 看来二氧化碳增加了，需要休息一下。 其实新风系统也很重要。 对 对 对， 家庭中，因为像咱们这里应该是有新风的，所以它这个空气比较流通。 对， 对。 好，又该休息一下了。利用这段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 嗯， 因为刚才我们网络上很多朋友都其实在跟着我们的推荐一起来说一说他们习惯性用的一些家用的产品，也欢迎大家就互相沟通交流一下，有什么好建议。 哎，对对对，很多人会说能不能便宜一点、啊、 好多人说想进太空舱里，我也想进。 那个可能就是 门票都很贵，一次性的都很贵。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吧，对于这个性价比这东西，我们其实整个节目都在说跟大家挑选一些比较在这个合适的价位挑选适合自己的一些产品。 嗯， 因为如果您挑选太便宜的产品，它就像手机一样，有一些硬件功能它

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志向生活最后的一个时段哈、啊，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聊过了，包括有净化器设备，有取暖器设备、哦、有加湿器设备之后的话、嗯、我们还是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呼吸，对吧？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虽然我们现在北京的空气质量、嗯、说实话已经比以前改善很多很多了， 对对对， 但是偶尔不光是有雾霾天的情况，也有一些污染的情况下，对吧？怎么能保护自己？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东兴你自己拍的实拍图是吧？ 对，就是从我们工作的地方，然后 霾啊， 对，这是10月15号吧？10月15号，北京当天的一个情况。 今年其实只有集中在10月份，有那么几天不太好。正好 实际上应该是从昨天开始算，然后我会倒回去21天。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个统计的那个表，然后大概有1/3的天是中度雾霾以上。 对，但是我们就说呀，全年基本上不好的时间段应该就会集中在每年10月份左右，是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是过去21天的空气质量指数的一个趋势图，可以说你看这个雾霾天数还是挺严重的，说实话。 对对对， 只不过现在好像人们戴口罩的习惯没了， 懒了。 啊，就皮了， 我习惯了，埋着吧，也没死了。 大实话， 说出 实 话， 真的是这样。 还能怎么着呢？ 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呀，是吧？ 是。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看这样一张图，这也是你们来去做了一个15款空气净化器的一个横屏的表格，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看不清具体数据没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有高有低，真的是高的很高，低的很差很多。 对对对。 所以这里边应该存在着很多的门道。那么净化器，我们可以来先说一说，是不是？ 可以。就是像净化器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就是大家在买第一台净化，人生中第一台净化器那个年代，然后其实净化器就是因为暴利嘛，然后很多各种厂商也都就是蜂拥而至，然后来到这个市场，然后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一个特别规范的标准。然后随着这个市场慢慢成熟，然后现在推出了新国标，然后基本上就是大家去看几个参数就好，就是叫三高一低。 三高一低，哪三高哪三哪一低？ 就是 CADR 值，然后还有 CCM 值，然后还有这个能效比高，然后噪音低。 那所以这话，我们看到的这款，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净化器吗？这个飞利浦这个？ 对对对，这是一个飞利浦的一个净化器。 这个效果你当时评测过，还是值得推荐的是吧？ 对对对，像这款其实是正常净化三十多到六七十瓶吧，然后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净化效率还挺不错的。 我在想，飞利浦有一个经典款，不是一个大圆圈的那个椭圆形圆的、那个？ 上面有个洞那个？ 对对对。 那个是一个经典款，但是这个是新款，而且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不是，大家感觉可能比去年或者前年就是雾霾的这个天要少了很多，但是这个空气净化器说实话，在外国的话，它是用来做那些，过滤病毒啊，防止过敏啊。就刚刚我们聊那话题，过敏， 它是日常性的 家用产品， 家用产品它并不只是除霾， 对对对，过滤花粉啊什么，过滤这些就是细微的这些可吸入颗粒物这种东西的，然后它是主要是这个作用，让家里更干净，但是在国内就是因为中国特色嘛，然后 嗨。 你说完了，我今天晚上就想打开了。哎，但是你知道，对于这个净化器有一个很尴尬的事儿，就是由于前几年的时候更新换代特别快，然后呢，各个厂商都推出净化器产品，像你刚才说的追逐这个商机，所以他们的滤网的规格并不一样，以至于如今我想配我机器的滤网真的很艰难，因为可能早已经没有这个型号了。 这个只能建议你去搜一下。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买一些 大品牌。 或者是说，即便是中国这些互联网品牌嘛，或者说一些不知名的品牌，尽量还选择一些大一点的互联网品牌去买，就是以避免 售后没有了， 对 吧？ 对对对。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只能尴尬着了。 对，你可以去再搜一下， 换一个吧。 所以一开始不能图便宜。 对。 我刚开始还买了个我特别喜欢的牌子，我从小就喜欢伊莱克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拼写好看。真的是因为这个， 伊莱克斯还有净化器呢。 有，我们家这有一段时间就基本很多电器都买这个牌子，就是觉得它的品牌感觉很洋气。这个名字， 伊莱克斯，以前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家电品牌。 你加了个以前这个状语， 明明就是 Electra， 好久没见过这个。 现在主要是在国内这个伊莱克斯产品还是很不错的，可能在营销方面做的不是就是。没有其他品牌， 去搜搜吧，搜搜吧啊！ 对，祝你能够赶紧找到绿芯儿啊， 可以搜一下看。 哎，你知道我最近想到一个办法，由于之前没找到那个滤网，因为它是整片滤网加后盖的那种，由于我没有找到配套的货，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拿我家水动力的吸尘器把它重新吸一遍，能凑合勉强试试。 这个不太 很糙是吧？ 不太行， 不太建议。 换一个， 就是这。是这样的， 哎，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就是 开 套滤网那个东西吸不出来的是吧？ 对，你想想它能过滤那么小的微尘 啊， 你怎么可能用吸尘器把它吸出来呢？你只能吸到表面上一些肉眼可见的一些灰， 然后你吸尘器没有那么那个细的过滤网，所以你吸多少就排出来到空气里多少。 哈哈，这是你不觉得我做了 心理作用？ 我做了很多人就是反面教材可能会做的事情， 就是啊，可能是很多人会这样，就是哎，我要买空气净化器，然后我家里就特别，就可能特别干净了，我特别健康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在买这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每半年啊，或者说每多长时间，然后根据它那滤网的那个效能，然后大家要记得换滤网。就是而且像这种水洗啊，或者说是吸尘器吸这种方法，这真的 不 推荐。对对对， 看他惋惜的眼神， 还是按照意外的话说吧，换一个吧，换一个吧。 好，从机器开始 换。 来，我们换换这台怎么样？三星这个叫 AX， 这几千了，到这件事儿。8000-6000啊， 六千 。 对，这台其实就比较 高级了， 比较综合 啊。 对，因为它顶上就是刚才说的嘛，你可能想要一个带加湿功能的，对，这款就是带加湿功能的。 嗯， 然后秋季算是一个比较契合秋季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国产的一个叫352的一个品牌。 嗯， 然后它的 长得好工业呀。就是感觉很像商业用的品，不像家里边搁着东西。 他的感觉就是，我要做的就是堆料王， 啊， 就是我要低价高性能， 低价高性能。 对，这款应该是1999。 嗯， 然后但是它，你看到它那个机身其实特别高的，然后它里边会有特别厚一层滤网。 嗯，但是跟小米那个比呢？ 小米说实话我不太推荐买，就是整体的包括它的净化效率啊，就 CDR 值啊，还有那个整体的那个 噪音我知道是非常大， 对 CDM 值都不是特别的表现，都不是特别理想。 对， 那它的那个净化功能呢？ 对，就是 CDR 值 不够好。 就是但它唯一有一个优势就是 便宜， 价格便宜。然后甚至有的网友就因为我们平常也写文章嘛，然后有时候可能写到小米，就是说大家觉得便宜嘛，就觉得我们说它不好，然后大家就不是特别理解，就是那种感觉。 嗯， 哎， 其实我个人觉得价格便宜并不代表性价比高。 对对对， 我所说的性价比高就是首先它的功能要达成我们所需要的功能。 对对对， 只是一些没必要的地方我们可以省去，比如说当有的人对这个外观和设计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时候，是吧，我可以把那部分的成本省下去。 嗯， 或者是我对有的人说有液晶显示屏或没有这些部分我不是特别关注，那我可以把这个成本省。 对对对， 但是它主要的功效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嗯，所以你看啊，这个净化器的方面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对， 嗯，那我们如果说出门在外，净化器就没戏了，所以口罩还是要戴的，对吧？ 嗯， 口罩的很多种类啊，各种各样的。以前有什么活性炭的啦？ 对，咱们节目里有一年，就是年初的时候专门做了一整期嘛，就是盘点某一个，每一个口罩的品牌，我挨个戴了一遍。就 那个 Airneum 那个口罩要500多块钱一个， 很贵的 那个， 对对对， 私人定制的那款， 戴也很贵。 但是 那个真的非常贵， 确实很好， 对吧？ 确实很好。 所以口罩这种东西有没有智能口罩啊？ 智能口罩 带电的口罩有没有？ 带电的是有，但是智能的我也不是特别 有一种口罩在网络上盛行，但我并不觉得它好。 嗯， 就是啊，推荐好多人，就是好多这个广告语是打着你跑步的时候可以戴，因为它那个机器就在你的那胳膊上拴着 啊。 然后呢， 风靡了一阵儿。 那个我也戴过， 嗯， 没有用吧？ 它的结构很简单嘛，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口正常的口罩，然后它 带一个管出来， 做了一个洞，然后插了一根管，然后身上背了一个小型的空气净化器。 嗯， 然后你跑步的时候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清新的空气。 太啰嗦这种玩意儿，对吧？ 对， 我们无法去让它太很好的去使用。那好，我们看到有这样的图片啊，就是这种带电的，这是什么？ 来， 就是这个是我同事 电动口罩。 对，这是我同事，然后在做那个电动口罩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场景图。 哦，好想看到口罩里面和他上面脸结合一块长什么样。 哎， 回去给你发一张照片。 看起来还 是个 挺帅的小孩。 是的，你看我们的关注点都是一样的。 好 吗？ 啊，不是在聊小哥哥是吗？啊， 对， 在聊口罩呀。 小哥哥应该把那个戴口罩前和后一起发上来，不要光只是戴着。 口罩里面的结构是这样的呀？ 对对对， 这么费劲的感觉。 对，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把一个小型净化器装在了口罩上。 那不会沉得慌，坠得慌难受吗？ 我觉得坠得慌， 但是会很轻。就是你仔细看这个图片，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结构主要还是以特别薄的塑料为主， 嗯， 然后包括电机什么的也都做得很小， 嗯，那效果怎样呢？这个小电机给我往里吹风是吧？哈， 就是为什么去给大家做一个就是电动口罩推荐呢？就是这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口罩这东西吧，就很多人说，哎呀，这雾霾了，或者说有雾啊，我要戴口罩出门比较干净。然后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带那个淘宝上买那种卡通的呀、那个棉质的呀，包括那个医用那个口罩啊、它都是没有不具备这过滤 PM2.5 的功能的。 嗯， 像那种棉口罩其实最主要功能就是保暖、 哦、 或者是 保暖 或者比较酷好看 好看 对、 啊、 然后那个医用那一次性口罩就是主要防止那个飞沫传播，就是挡你口水的、 哦、对对对 对。然后像这种如果想过滤 PM2.5 呢，就必须得买这种专业的这种过滤 PM2.5 的口罩。 嗯， 像这过滤 PM2.5 口罩呢，它又有几个等级，就是叫国内标准叫 KN90、KN95 和 KN99。 嗯， 然后就是这个数越大，就代表着你可以理解，简单理解成它的净化效率就是90%、95%、99%。 嗯， 就是肯定是数越高，净化效率 越 高。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数越高，你 呼吸 就会 困 难。对 呀。闷得慌， 对对对，其实我大家应该都戴过，就是能感觉到，就是戴上口罩之后自己呼吸不是特别， 我不太喜欢戴口罩， 我也不喜欢，憋得 慌，需要使劲儿， 因为它本来箍得那么紧，然后的话这本来这个地方会压出一圈印儿来， 对， 是吧？然后你又被这个里面空气被死死的捆绑起来了以后，你真的很难受。 就是那款有点贵的那个还舒服点，在于它前面有一个让你的嘴和鼻子都接触不到的空间，还好、 嗯、 但大部分口罩这个地方 贴死， 对，是离得很近的。 对，然后有一些有的在外面会做一些额外的排气孔，然后让你 哎 呼吸， 对 对。但是即便是这样，就是到了 KN95 级别以上呢，就 KN99 就是特别憋了、KN95 级别以上就是感觉大家正常基本上戴的都是 KN95 多、 对， 然后但是那个也很憋，很难受， 很憋。 而且你到了，尤其像我们这戴眼镜这种，你出 起雾气会很， 对对对，会起雾气很麻烦， 自己摸这儿湿哒哒的。我记得我去年好骑自行车戴过 N95， 简直快把自己憋死了， 是吧？是，所以这种口罩我们觉得。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靠谱，可能还得看个人 情况。所以说，就是还是要考虑电动的， 电动的， 电动的，它因为它有那个电机的那结构嘛，现在约等于相当于帮你辅助呼吸了。 那这个里边这个电是从哪儿来？ 电池呗， 电充电， 纽扣电池哦，充电。 刚看那个小图， 哦、 那长条那图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上面应该是露着电池的。 哎，那我有 一个 发现，它要是没有电的时候是个普通的口罩是吗？ 对，没有电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口罩。 哦、那它既然带电，会不会有可能会触电？ 不会，像这种 电流 是很小的。 对， 那我想知道这个价格区间是怎样的呢？ 这个还好，就是 你说还好，我现在不太相信， 觉得可能会很贵。 对， 这个好像是我记得是一个口罩加三个那个 你看 滤网的话， 他现在在铺垫说配件很多， 200套餐 应该是不到200，接近200吧。 一个口罩加含电机，然后还是加三套， 对，但是你单 吧， 对，你买了之后，但是你单独再去买那个滤网的话，就应该是20多块钱一片。 嗯， 20多块钱一片，一片能用8个小时， 成本还是挺高的。 啊，一个片滤网8个小时， 8个小时20块钱， 它是累计8小时吗？ 对，就累计差不多8小时，就 2天吧，基本上 就2到3天，差不多。 哦， 一天。 买包包吧，攒着钱买包包吧。 啊、要攒多少钱？ 这个20这么往外扔，就是挺贵的哈。 对对对， 还是甭带了，真是。 哎，我 就别出门，买净化器跟屋里待着哈，就不能出门。来吧，我们还是看看家里边的好事吧，好不好？因为下面时间啊，我们还有不到10分钟了。 嗯， 我觉得有必要啊，跟朋友们去说说看这个在咱们居家里边的一些个智能的小玩意儿啊。今天呢，这个我们的伊娃美女马上要给我们来去现场进行这个小实验了啊。 这个小实验，来跟我们说说看，这个咱们要干嘛 ？OK， 那么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一个智能音箱的小套装，它有一个功能，就是首先我们在用智能音箱的时候，其实是代替了我们的手的操作，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语音操作，是属于我这种懒人必备的。我基本上现在在家里操纵我的智能家庭设备，基本上是不会找遥控器的。我家遥控器经常塞到不知道哪里， 所以都用喊的， 对，都用喊的。比如说小爱同学或者天猫精灵或者其他 主人，你说 你喊来了。 天猫精灵，他现在天猫精灵 开始为你播放王婉之的学会， 还是不太够聪明。天猫精灵 干啥？ 停止播放。 还行啊， 行了。 好的 啊，然后呢，我在平常用它的时候呢，它这次会有一些小套装，比如说有智能的插座，然后也会有智能的灯泡。那因为我们在家有一个场景就是关灯。有的家庭 上床以后就不想再动会儿了， 就不想再， 因为感觉床在吸着自己起不来。 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说，哎，谁谁谁帮我关灯。通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那个新哥跟他夫人啊，就是你去关是吧，很容易引发家庭争斗。 只有我去关。 对，那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直接说一下，比如说某某某某那个音箱啊，因为我们不打品牌，比如说因为现在比如说小米家的，还有天猫家的，还有谁家都基本上可以控制智能家电，这个小灯泡还是可以的。但是只不过很遗憾，我这个灯泡没有办法那个就是找到合适的旋钮，所以就给大家只说沟通一下，比如他可以直接控制灯。那有的朋友会说，我不想单门买这个灯泡，会有人，很多人像我这种场景，比如说我家里这个灯就是宜家的非常非常普通的 台灯， 这种台灯，对， 非常简单的台灯， 就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台灯。那这个时候呢，我就需要买到一个，比如说我现在会需要买到一个智能的这个插线插，就智能插座， 插座， 智能插座，通过它的控制呢，你就可以直接，比如说天猫精灵，天猫精灵 在呢，你说。 关闭插座。 哇， 然后就比如说你现在就可以躺在床上，你说如果早晨的时候你不想起床开灯，又很冷嘛，你就可以说天猫精灵 我在，你说 打开插座。然后它就因为这个灯的话可能 好好玩哦。你这一点特别重要，在于我在想，我们家可能有一些电器并不具备智能的功能，不连接 WiFi， 所以智能插座很便宜嘛，所以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把你家里的一些旧家电给改造一下，它不仅可以支持台灯，它也可以支持电水壶，也可以支持，比如说所有你需要就是单次操作，就是不需要说多次操作的这种家电都是可以用的。 我就是把那种没有不具备 WiFi 功能的旧家电全部插在这个插座上就可以了， 对 吧？ 对啊，然后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而且他这个、就是、 我今天好大收获，我双十一我真的知道买什么。 对， 买插座 是吧，他这个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来让你体验一下智能家庭的这种生活。还有一个我得扒拉一下啊，我刚刚拿出来。 好好好， 就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比如说现在的很多电视， 它那个是一个四次元口袋，什么都有。 这个是那个，对对对，比如说那个电视机，然后空调或者其他的一些扫地机器人、风扇这些呢。噔噔，这个我这个是 什么玩意儿？ 这什么呀？ 口袋，这个呢是一个万能遥控器，这个也是我推荐给大家的，很多品牌都有，大家去网上搜啊，找一个价格还可以的就可以了。它是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一些老家电，电视和那个空调，只要它是需要遥控器，你的遥控器是红外的，它其实是一个红外转换器，就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它来遥控你的电视，直接用语音。当然你要接一下那个相对应的音箱，比如这个就是接天猫精灵的，然后小米家也有是接小爱同学的，然后别家也有去接别的音箱的，就相当于我们用它把它连上电视之后，你就可以在躺在沙发上盖着你的毯子，就说谁谁谁帮我打开电视。 那也就是说它得要在能够在这个电视机的红外的接收范围之内放着才行。 其实你把它是这样，你家里如果有像我家里比如说有空调，有电视机，有扫地机器人，然后有智能电风扇，然后我只需要把它放在家里的某个位置，它都是就是相当于你在遥控器范围内能够操纵的它都可以。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哪些电器它具有红外功能？ 基本上 是遥控板，目前来讲有遥控器的基本上很多。 那是个标志吗？ 你看遥控器 就是写着红外的， 前面那个头如果有灯的话基本都是红外的。 看看啊，这是个遥控器，这有一个小黑的小破玩意儿是吧， 对对 对， 小黑破玩意儿里边就是红外接收器， 你按它就会有一个灯， 所以通常接收器都是用红外接收， 一般都会是，这是 Apple TV 的红外板， 对，它的原理 或蓝牙吧， 它的原理很简单，比如说小航在那里按遥控器，它其实正常是按遥控器，然后是直接操作电视，但用这个就是说的，我说小航给我打开电视，就是把这个语音转换到这里，这里再操纵你的那个转换码，转换到遥控器上。 哎，看这个更明显，这个直接一个灯， 对对 对。 那我想知道它还可以分辨出来具体，比如它连接了五六件电器，它还可以首先识别你说的话，然后它会对应那个进行连接和 命令。 它其实的逻辑在这里，它的逻辑在音箱， 靠那个， 它是靠你跟音箱的这个联动来下指令，然后它只是个转换中间站的作用。 那我能不能够进行一些相关的管理呢？比方说我通过手机的 APP 进行它绑定了多少个遥控器，我 可 以进行设置，对吧？ 可以的，可以的。对，但是目前来讲基本上还没有说特别复杂特别多的功能，可能你就是开关简单的调高调低，这些 音量加减换台什么 的，所以你看像这些就是比如说智能灯泡的话，大家也可以买，有的可以调节色温，调节色温调节亮度都是可以通过语音来调控，手机APP都可以操作。你看像这我推荐的，不是东京老师推荐都是贵的，东京老师推荐都是贵的，我推荐都是便宜的、就是、 我顶你 作为贫穷的年轻一代，我觉得还是用一些简单的小玩意让自己的家里更智能一些、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买这个智能灯泡的好处是我直接可以跳过这个灯的开关了，对吗？ 对 啊，但是你还是需要有这个音箱， 有这个音箱的情况下、我就可以， 大家如果家里先买一台智能音箱，然后因为现在的智能音箱都在打那个品牌战嘛，所以它会连接各种家电品牌、你就只要在它支持的范围内看一下它能支持就可以买这个， 没错、 就很好、 我之前买过一个智能灯泡，它是没有连音箱，它是靠手机的 APP 进行，在 WiFi 环境之内进行控制的。 对对对， 连音箱你都不用买了。 对， 我回头送你一个二手的，你不嫌弃就行。 哦，真的，所以我现在正在想，我是到底买一个红外的那个，还是应该买一个插座呢？哎呀， 插座 可 以， 插座我觉得挺有用的， 挺有用的。 插座可以买，如果你家里的灯就是台灯什么的，你就可以买这个。 台灯倒是不用，我在想现在有可能旧的家电就是彩电还是旧的。 我可能忘了 彩电啊，你可以攒攒钱以后再买。 如果你家里有音箱的话、你买个遥控器就好了，万能遥控器就好了。 今天怎么样？ 因为 解决方案都已经齐活了，是吧？ 好，我们节目差不多了，是吧？一会儿下节目接着说，要不然下回咱们再说一期吧。 这样的话，你可以随时跟我们朋友们来一起更多的分享，好不好？那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来宾，来自于凤凰科技的我们的美女主播伊娃李燕， 谢谢， 以及来自于 ZOL 中关村在线的李中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当然，也欢迎二位能够以后啊有时间常来我们的志向生活，好不好？ 对，正好在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好好把您的家改变一下。 来，那也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本期的视频直播，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知识享生活，每周五晚上祝您周末愉快，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下期节目再见。 爱你 I will be here somewhere you stay I will在明天的某个地点，我们会偶然遇见。